厄斯德拉上第六章。达里阿王遂下令检查在巴比伦储藏宝物的档案室，在厄克巴塔纳即在马代省的王堡内发现了一宗案卷，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备忘录，居鲁士王元年，居鲁士王曾为耶路撒冷天主的殿宇颁发上谕，殿宇应予重建，为在那里举行祭献奉献火祭，殿应高60肘，宽60肘，3层用方石，1层用木料修建，所有费用盖出自王室。此外，凡拿布膏取自耶路撒冷殿宇而运到巴比伦的天主殿宇的那些金银器皿，都应归还送回耶路撒冷的殿宇内，各放在原处，安置在天主的殿宇内。河西州长塔特乃、舍达波泽乃以及你们河西的同僚官员应退出那地，不可干涉天主殿宇的工程，任凭犹太人的总督和犹太人的长老在原处重建天主的殿宇。此外，我且颁下此旨，谕令你们为协助犹太人的长老修建天主的殿应行的事，由河西收入王库的赋税，给那些人拨出充分的经费，不得有误。他们向上天大主献全燔祭所需要的牛犊、公绵羊和羔羊，以及面、盐、酒和油，应按耶路撒冷的司祭所指定的每天供应，不得有误，好使他们向上天的大主奉献馨香祭，为君王和王孙的长寿祈祷。我今颁下此令，凡有敢删改此令者，应把他屋内的梁木拆出，竖起来，把它悬在上面，令他的房屋从此成为粪堆。凡有敢伸手删改此令，对耶路撒冷的天主殿宇敢于破坏的王侯和人民，愿那时几名住在那里的天主将他毁灭。我达里阿颁布此令，应悉依照遵行。于是河西州长塔特乃、舍达波泽乃和他们的同僚全照达里阿王所颁布的一一遵行。犹太人的长老遂继续修建，因着先知哈盖和伊多的儿子杂加里亚的鼓励，进行得很是顺利。如此，他们遵照以色列天主的旨意，并按照波斯王居鲁士和达里阿的谕令，完成了建殿的工程。圣殿完工的日期是在达里阿王在位第6年阿达尔月初3日。以色列子民、司祭、勒卫人和其余由充军归来的人兴高采烈，为天主的殿举行了奉献礼，为天主圣殿的奉献礼奉献了牛犊100头、公绵羊200只、羔羊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奉献了12只公山羊，为赎全以色列的罪。他们又派定了司祭，按照他们的编制，勒卫人按照他们的班次，在耶路撒冷值班奉事天主，全照梅瑟书上所记载的。由充军归来的子民 于正月十四日举行了逾越节。那为人全都圣洁了自己，他们既已圣洁了，就为所有充军归来的人，并为他们的兄弟司祭和自己宰杀了逾越节羔羊。凡由充军归来的以色列子民，并所有戒绝当地民族不洁的人，为寻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都吃了逾越节羔羊，七天之久，欢乐地举行了无酵节，因为上主使亚述王的心倾向他们，协助了他们修建以色列天主的圣殿，都非常欢乐。